渔夫和金鱼。从前有个老头和他的老太婆，住在蔚蓝的大海边，在一间破旧的小泥棚里，整整过了33年。老头每天出去撒网打鱼，老太婆就在家里纺纱搓线。有一次，老头向大海撒下网，拖上来的是一网水藻。他再撒了一次网，拖上来的是一网海草。他又撒下第三次网，这次网到了一条鱼，不是平常的鱼，是一条金鱼。金鱼苦苦哀求，用人的声音说话： 老爷爷，你把我放回大海吧，你要什么都可以，只要你放我回家。 老头大吃一惊，心里还有些害怕。他打鱼打了33年，从来没有听说鱼会讲话。他放了那条金鱼：去吧去吧，我不要你的东西，你到蔚蓝的大海里去吧。老头回到老太婆那儿去，对她讲起这件事情： 我今天捉到一条鱼，是条金鱼，不是平常的鱼。这条鱼讲着人的话，他说我要什么都可以，只要我能放了他。我不敢要他的东西，就把他放回蔚蓝的大海了。 老太婆指着老头就骂： 你个混蛋，真是个傻瓜，你不敢要他的东西，就向他要个木盆也好嘛，我们那只木盆已经破得不像话。 于是老头就走向蔚蓝的大海，看见大海轻轻起着波浪，他叫唤着金鱼，金鱼就向他游过来，问他： 你要什么呀，老爹爹？ 老头向他行了个礼，回答说： 鱼娘娘，你做做好事儿吧，我的老太婆把我大骂，不让我这老头安静一下，他想要一只新木盆，我们那只破得不像话。 金鱼回答说： 用不着难过，去吧，你们马上就会有一只新木盆。 老头回到老太婆那儿去，看见老太婆果然有了一只新木盆。这回老太婆骂得更厉害了： 你个混蛋，真是个傻瓜，只要了一只木盆，你真傻，木盆有多少用处，笨蛋，滚回到金鱼那儿去，向他行个礼，向他要做木房子。 于是老头就走向蔚蓝的大海。 啊，蔚蓝的海水变浑了， 他叫唤着金鱼，金鱼向他游过来，问他： 你要什么呀，老爹爹？ 老爹爹向他行了个礼，回答说： 鱼娘娘，你做做好事儿吧，老太婆骂得更厉害，不让我这老头安静一下，这爱吵嘴的老太婆，她要一座木房子呢。 金鱼回答说： 用不着难过，去吧，就这样，你们准会有座木房子的。 老头走向自己的小泥棚，小泥棚已经无影无踪，在他面前是座亮堂堂的、有阁楼的木房子，装着瓦器的烟囱，还有橡树板钉成的大门。老太婆坐在窗下，指着老头大骂： 你这混蛋，真是十足的傻瓜，只要了座木房子，你真傻，滚回去向金鱼行个礼，说我不愿意再做平常的乡下佬，我要做个有钱有势的太太呢。 老头又走向蔚蓝的大海。 啊，蔚蓝的海动荡起来了， 他叫唤着金鱼，金鱼向他游过来，问他： 你要什么呀，老爹爹？ 老头向他行了个礼，回答说： 鱼娘娘，你做做好事儿吧，老太婆的脾气比以前更大，不让我这老头安静一下，他不乐意当乡下佬了， 她要做个有钱有势的太太呢。 金鱼回答说，用不着难过，去吧。 老头回到老太婆那儿去，他看见什么了？原来是高楼大厦。他的老太婆站在台阶上，头上戴着绣花的帽子，脖子上挂满了珍珠，手上尽是金戒指，脚上还穿着一双红色的小皮靴。站在他面前的是一群仆人，他用鞭子抽打仆人，边揪他们的头发。老头对他的老太婆说，你好啊，阔太太，大概你的小心现在该满足了吧。老太婆大骂了他一顿，把他派到马房里去干活了。过了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，老太婆的脾气发得更厉害，又叫老头到金鱼那儿去， 滚回去向金鱼行个礼，说我不想再做阔太太了，我要当女皇。 老头吓了一跳，怎么了？难道你发疯了吗？瞧你这模样，走路说话哪一点像个女皇，真会惹得全国的人笑掉大牙。 老太婆气得怒气冲天，打了老头一个耳光，乡下佬，你敢跟我这阔太太顶嘴，滚到海边去，老实对你说，你不肯去就把你压了去。 老头跑向大海，啊，蔚蓝的海水变得阴暗起来。他叫唤着金鱼，金鱼向他游过来，问他， 你要什么呀，老爹爹？ 老头向他行了个礼，回答说，鱼娘娘，你做做好事儿吧，我的老太婆又在大吵大嚷，她不乐意做阔太太了，她要当女皇。 金鱼回答说，用不着难过，去吧，老太婆就会变成女皇。 老头回到老太婆那儿去，怎么回事？在他面前的是皇家的宫殿，他看见他的老太婆在宫殿里当了女皇，坐在桌子旁边伺候他的是大官，给他斟满外国送来的美酒，他吃的是有花纹的糕点，一群威风凛凛的卫兵站在他的周围，肩上扛着斧头。 老头一看吓了一大跳，连忙向老太婆跪下说，你好呀女皇，你的小心现在总该满足了吧。 老太婆看都没看他一眼，就叫手下人把他赶开。那些大官一起奔过来，叉着老头的脖子把他推出去。来到大门口，卫兵又追上来，差点用斧头砍了他的脑袋。 人们都在笑话他，老糊涂真活该，糊涂虫这是个教训啊，一个人可不能贪心不足。 过了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，老太婆的脾气发得更厉害，她叫大官把老头找来，对他说， 滚回去向金鱼行个礼，说我不乐意再当女皇，我要当海上的女霸王，这样我可以生活在大海上，让金鱼伺候我，听我使唤。 老头不敢违背，也不敢说什么话来阻挡，于是他走向蔚蓝的大海，看见海面上起了黑色的大风浪，发怒的波涛翻滚起来，在奔腾，在狂吼。他叫唤着金鱼，金鱼向他游过来，问他， 你要什么呀，老爹爹？ 老头向他行了个礼，回答说，鱼娘娘，你做做好事儿吧，我该怎么对付我那该死的老太婆呢？她不乐意当女皇了，她要当海上的女霸王，这样她可以生活在大海上，要你伺候她，还要听她的使唤。金鱼什么话也没有讲，尾巴在水里一划，就游进深深的大海。老头等了又等，没有再等到金鱼的回音，就回到老太婆那儿去。一看，在他面前还是那间小泥棚， 他的老太婆坐在门槛上，摆在他跟前的还是那只破木盆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